做给人看，这是上帝不喜悦的，是要的是不单是那一天，过后仍然是彼此同心相爱，这个才是重要。我们那一天回家过去的还有人是拥抱吗？还有吗？哎，弟兄，那一次过后回家你还拥抱你太太吗？有，哇，这样感谢主啊，每一天都有啊，这样很好哦。哎，所以呢，基督徒的婚姻啊，是不是一帆风顺啊？是不是？是不是基督徒家庭就不会吵架？有没有？是不是基督徒家庭就是夫妻之间一向很随和的？是吗？哇，有的基督徒家庭啊，吵到简直是鸡飞狗跳啊。所以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那一分钟那一个小时相爱，是永远都相爱的。夫妻同林鸟，互相包容，互相接纳，互相聆听，互相的谅解，互相的彼此的激励，那个才是长长久久的。如果我们只是做一样东西给人看的话，那是很虚假的。我说也希望大家不是虚假哦，好不好啊？当然今天不是讲婚姻的事情，如果有机会给你们讲 啊，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之前上个月我跟大家讲的还记得吗？18号我讲什么？讲一个题目就好，你们还记得吗？哎，上个礼拜讲什么？上个礼拜讲员讲什么？哎，不要说前个月，我就是想上个礼拜讲员讲什么，哎，忘记了题目，都忘记了。所以我们人很健忘啊，一下就忘记了。所以我们要时常读上帝的话，时常读上帝的话，时常读上帝的话，才不断的充实自己，充实生命，生命才会健康。如果不充实生命，生命就不会健康。所以好不好，弟兄姐妹？好不好？哎，我还是要问你们今天来这个教会做什么？听上帝的话。今天你来这边做什么？哎呀，大家很笑笑的，不敢讲。今天来这里做什么？还是大家不敢回答哦。到底来做什么？我不知道。来看那个屏幕一下，来看他们谈的大。哎，来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们，敢回答？哎，有一天，听神的话语哦，感谢。有一天，上帝问你，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当你走进天门那边的时候，天使问的，哎，你来这里做什么？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我是来玩的，玩一下我就回去了，是不是这样？不是的，亲爱的弟兄，敢回答。我今天来的目的是来听上帝的话，来亲近神，来聆听宝贝的信息啊！我们要这样讲，敢讲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大家一同起立，我们起立，我们站起来啊！起立不会，我们站起来啊！起立听不懂啊！啊，起立是我们跟学生讲惯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要来，我们成年人要讲，大家站起来哦！以后我就用这个啊。大家闭眼睛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要感谢赞美你，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这边，能够来这边来敬拜你。天父上帝，愿你的圣灵充满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今天不是单单来做做而已，乃是真正的来聆听你的宝贝的话。愿主你自己在当中做检查的工作，愿主你的圣灵亲自来感动每一个弟兄姐妹，愿你触摸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愿你来洁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领受你的话。天父啊，这个时候孩子愿奉主的名特地把今天晚上的机会完全的交托，求你与我们同在，愿奉主的名来捆绑一切撒旦恶人的计谋离开这个地方，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愿主你自己与孩子同在，孩子不配站在这个讲台，但是因为主你爱我，你让我有机会有这个恩典来分享你的话。愿你触摸到孩子，洁净孩子的口，洁净孩子的生命，让孩子所分享的每一字每一字都能够带动你话语的能力， 感谢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的，阿们。请坐。亲爱的弟兄姐妹，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一次我要跟大家讲是耶稣的服事。以后我还有机会，我一连续的讲耶稣的生平给大家知道。你们知道耶稣是谁吗？耶稣是谁？知道吗？耶稣是谁？哎，我要考考大家。哎，这边信主了很久的，5年以上的，3年以上的，耶稣是谁？神的儿子，耶稣是谁？耶稣是谁？哎，弟兄，耶稣是谁？上帝的儿子。哎，刚刚讲嘛，呦，那么敢讲，人家杨伟，哎，杨伟，这个，哎，这个是谁的儿子？哎，某某的人的儿子，已经敢讲的吗？所以我们是上帝的儿子，刚刚讲的，不要怕啊。耶稣是神的儿子，怎么神的儿子会来到这边的？因为他爱我们，耶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来给我们。今天如果是耶稣不来世上啊，你我都不得救的。耶稣是谁？神的儿子，刚刚讲来，耶稣是谁？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啊，来服侍我们哦，来服侍我们哦。你看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大家都很熟悉的，如果你常常读圣经的，你都会背了，如果你常不读圣经的，就不知道了咯。常常读圣经的有吗？在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讲什么？最后一节讲什么还知道吗？哎，就是表示了我们好好不读圣经啦，好好读圣经，我们就知道马可福音10章45节最后一节讲什么。大家翻开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哎，我看有的人没有带圣经啊，可惜哦。啊，来一起读，来，1、2、3。因为人子来，人子是谁？耶稣，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什么多人呢？不是一个两个，是多人的赎价，做赎价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耶稣他来是要服侍人的。很多时候我们人呢，权力高地位高的人是要小的服侍他。耶稣是，你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愿意服侍我们这样的人，泥土造的人。耶稣是，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孩子，儿子，他都愿意谦卑来服侍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下地狱的人。但我们真的是要好好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服侍人？这段经文耶稣亲口说的，特别是对他的门徒在争论谁是老大的时候，谁是要做老大，谁是要坐在耶稣左边右边的，在争论的时候，耶稣亲自教导，不单单教导他们，也教导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包括你跟我。我把这段经文分作是耶稣的服侍。很多基督徒当开始在教会的时候，他怕服侍，远离服侍，拒绝服侍，教会给他服侍，我不要，我很忙，把我的家的忙的事情1、2、3、4、5摆得满满的，教会的服侍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为什么？因为今天的时代太过忙碌了，我不要服侍。跟大家讲，服侍上帝的人是很有福气的，将来在天国里面你有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今天这个时代，每一个国家的风灾天灾越来一年比一年严重，我们的生命预备好了吗？我们的生命预备好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耶稣他告诉我们，告诉门徒，不要去争谁做大，乃是像耶稣一样的来服侍人。如果你争谁做大，那个权力拿到的时候，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马来西亚国家，你看哪集？26亿去哪里了哦？叫他解释，解释不清楚哦。有人要去查，权力拿出来，斩掉，斩掉，斩掉，厉害吗？权力，每一个都要权力的，包括教会在内。权力一来啊，你的手下啪啪啪啪卡掉。在教会是不可以这样的，教会是耶稣做头的。如果你把耶稣贬低下来，这个教会就乱了。很多时候教会会分裂，就是因为自我太大，自我太高，把我放得很高的时候，把耶稣贬低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一定乱的。耶稣要的是彼此服侍，谦卑服侍，彼此的体谅。他要12个门徒一起去做，不要争谁做老大，一起去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耶稣他怎么样来服侍人的啊？所以他怎么样服侍人呢？上帝的拣选是要我们学像基督的，之前我跟大家讲过，学像耶稣的榜样，学像耶稣的这个样式去做啊，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才是多人的属价。我们能够做一个人的朋友，为他舍命的人做朋友，这个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人家说患难见真情，是不是？朋友有难的时候再看出这个人对我是怎么样。当我们有患难的时候，这个人认认真真的跟我帮助我，带领我，与我一同去受苦，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做朋友的。旧约里面亚伯啊，看到吗？亚伯3个朋友，他在受到逼的时候，亚伯还是什么？还记得吗？旧约里面，约伯还是亚伯？哎，我讲错了，大家都不知道啊。约伯啊，感谢主啊，我讲错了，大家不知道啊。约伯啊，不是亚伯啊，亚伯是该隐的弟弟啊，啊，所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读圣经啊。如果你我讲错了，等一下你跟我讲啊。啊，人不是完全的啊，人有十手，马有十蹄啊，会讲错的时候啊。所以呢，讲错了我们就彼此包容啊，但是神的话是不可以讲错的哦，好不好？好，求主帮助我们带着一个心态，服侍上帝的心态，服侍上帝的心态，像学像耶稣基督，排一个椅子，扫一个地，为人祷告，安慰人，在外面服侍做招待，这个都是服侍来的。上帝不看作是大跟小，是服侍，是服侍。以前我在一个教会，有年长的，他们没有机会服侍，我就叫他们拿那个奉献袋上来这边，哇，他们很开心。不要怕自己，不要看低自己，年纪长了，年大了，上帝一样的使用我们的，只要我们愿意。所以你听爱弟兄姐妹，服侍上帝是最有价值的啊！那你们所以服侍上帝的人，传道人薪资很少，跟我在公司几倍啊，我在公司几倍，超过传道牧师的几倍。传道什么搞，你什么搞头，什么搞头都没有的，薪水又少，会吗？会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是薪水少，但是上帝的恩典是很丰富的，从来没有缺乏过，我从来没有缺乏过。我是上帝的孩子，我是上帝的仆人，我常常在神的面前提醒我自己，仰望上帝，依靠上帝，学像耶稣基督，怎么样去爱人，怎么样去关心人，发一通小简信关心人，问候大家，问候，多多关心，好不好？这个也是一个服侍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哎，人子来侍奉的榜样对象像耶稣，不是像我，像耶稣，不是像牧者，像耶稣，不是像我们的管医生啊，我们是人啊，人会有跌倒的时候，人会软弱的时候，我们学像耶稣， 服侍像耶稣，信靠像耶稣，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基督徒要做的。如果你磨你学像一个人啊，到这个人有一天他偏离了，你又跟着偏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服侍人子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了，我们是要让人家服侍我的，还是我要服侍人家？我问大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耶稣开不开心？开不开心？信耶稣开不开心？ 开心， 开心，哎，开心，开是开心，嘴巴是开心，但是脸一点都不开心。开心。基督徒信主过后，要把身边的所有事情交给上帝。如果你不懂得放下，你永远不开心的。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懂得放下。你看耶稣，他是来到世上，他受了多么的痛苦，他仍然开开心心的侍奉。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让人家看着你都是愁眉，整天愁眉苦脸的话，你要悔改，人家看不到你的生命。以前我讲过这个谈道的时候，咱也有一个教会，当我讲说基督徒要开心，知足常乐，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哭这个在哪一卷圣经记得吗？箴言书还记会背吗？喜乐的心什么良药枯干什么灵什么灵，哎，要去读圣经啦，你们啦，不要这样嘞，读圣经多一点，读圣经多一点，你们才懂得。哎，打开那个，你们用手机的可以马上就打开了，啊。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当我们越忧伤的时候，身体也会更枯干的哦。当我们开心的时候，身体也会少病一点的哦，是不是？那整天吐了，我病啊，我病啊，病啊！你越讲着越病，越讲着越病。但你喜乐起来的时候，身体完全不一样。是不是？是不是安哥哦？哇，哎呦，安哥还笑眯眯的啊！你看，那你现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人子来是要服侍人，带着个喜乐的心来服侍的。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是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三段经文，希望大家记得好好去读这三段的经文，一起读。从此来，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人子是谁？耶稣。早早就讲。被祭司长、长老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后复活。然后再看马可福音9:31，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再看下面一段：“看哪，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啊。你看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把生命都给我们了。这些人啊，很有学问的人，知识很高的人，往往去找耶稣的错处，找不到耶稣的错处就想办法致死耶稣，但是耶稣仍然爱他们。耶稣上十字架是为了你跟我上的，他没有罪的哦，记得大家。有人讲说你们的耶稣他上十字架他有罪，对，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有罪，为什么？他把你我的罪背上去的，他没有罪的。如果今天耶稣不上十字架，不流出宝血，不舍命救我的话，你跟我的罪我自己背担当不了的，担当不了的。担当我们在家庭里面教导小孩子的时候，一个两个我就觉得哎呦，这两个孩子怎么这样跳的，我们都当不了了。看耶稣他当了世人一切的罪啊，一切的罪哦，上十字架的，他可以不上的，但是因为他爱你爱我。文士他们很有学问，他们是抄圣经的，他们对圣经很熟的，但是他们的生命活不出来，他们生命就是要抵抗耶稣，抵挡耶稣。今天你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一群罪人，今天你得救了， 你就要活出像耶稣基督的生命，好不好？要不要活出来？要不要活出来？要要要，但是心要，哎呦，可能活不出来哦。我的整天需要的是家庭温暖，孩子要读哪一个学校，孩子要拿几个 A， 我的孩子要读出名的学校，整天烦这个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永远都烦不完的，是不是？永远烦不完。我的病我要去看哪一个医生，我生这个病要去看哪一个专科，哇，整天在这边，这个人之常情，人的就是这样子。所以回到耶稣面前，把所有的事情卸给耶稣，卸给耶稣，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才会，你看，以耶稣受苦和受死，第二是基督的荣耀。当耶稣他钉十字架，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苦有多么苦，没有一个人能够去理解的。那个痛苦是痛到心里面，扎根在心里面的。我们人有时候小小的那个针刺到自己都很痛的。你们想一下，耶稣两边手扎根在钉子下去，脚扎下去的那个痛苦有多么痛，我们要好好去反思。当我们犯错，当我们做罪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耶稣，耶稣有多么痛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不要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哦。你要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吗？要不要？要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吗？不要，要怎么样？读经祷告，亲近神，多听到。如果我们常常不参加聚会，常常不读经祷告，生命永远都是糊里糊涂的。为什么？因为不读经不祷告不参加聚会吗？什么也听不到吗？只是靠每一个礼拜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回去的，结果第二天忘记了，可能你走过去从这边走到门外面就忘记了，那今天晚上讲也在讲什么，是不是？如果我们常常去读，常常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的那个痛苦了。哎，我们教会的开心生命小组是夜头跟夜尾啊。夜头我们在彭姐妹家是教导马可福音怎么样认识耶稣，夜尾是教导神迹奇事，耶稣行神迹的目的。我不要让弟兄姐妹方向错误，整天追求神迹奇事，到最后没有神迹奇事怎么办？就不信耶稣了啊，啊，是不是？没有神迹奇事发生，我就不信耶稣了啊。耶稣行神迹的目的是要彰显耶稣是上帝的孩子儿子。行神迹的目的，你看耶稣在世上33年的时候，他走遍各城各乡，找那些医治的，需要医治的人，需要关心的人，他去关心，去关心。但是很多人看了神迹奇事还是不信啊，简直是耶稣叫拉撒路出来的时候啊，拉撒路死了几天，死了几天？哎，这个故事大家应该很熟嘛，死了几天？4天还是3天？哇，再想一下，哎，死了几天？拉撒路死了几天？哎，回去看哦，以后我还问你们呢。你看耶稣，当拉撒路死了，他姐姐们把他埋在那个年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真的起来了哦，起来还包着布的，裹着布的时候整个站起来，站起来。还好是耶稣叫一个人的名字啊，如果是耶稣说所有的人起来，全部起来了，在那边全部白裹住出来，吓都吓死了，全部跑完了，是不是？那个耶稣说拉撒路，叫他名字叫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信耶稣是个人的事情哦，爸爸信是爸爸的，妈妈信是妈妈的，儿子信是儿子的。这个救恩是不是跟爸爸妈妈信我就得救？不是的，你信是你的，他信是他，丈夫信是丈夫的，妻子信是妻子的，不是他信我就不得救。不是，有一个人跟讲，我不用信耶稣的，我爸爸妈妈是教会的领袖，教会的执事，等到他们上天堂，我拉住他们脚跟上去，可以吗？这样可以吗？拉住他脚跟上去，我跟你讲的好笑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们信耶稣，要信得清清楚楚，这个才是重要啊。基督的荣耀就是当他在复活的那一刻开始，神把最大的荣耀给了耶稣。为什么？他应得的。他来到这个时候，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大荣耀要降临。这个什么时候？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末世的时候开始。耶稣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忽视哦。当打开报纸、打开新闻的时候，一年比一年严重。耶稣在世的时候，门徒不是问他：“哎，夫子啊，你又来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耶稣说：“我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但是他告诉说：“当我来的时候，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瘟疫出现，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啊，讲得非常清楚，之前就讲得很清楚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我们不可以恐慌，也不可以紧张，因为我们信耶稣，我们有盼望。你信得好，你有盼望。如果你信了一段时间，你不信，你去走回头路，那个是你失去了救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人想信都没有机会信了，就像挪亚方舟一样。那个时候，当神告诉挪亚说：“你要造方舟，多长、多短、多高、几层？”大家都在那边笑，嘿，那个挪亚疯了，疯子哦，在山上造一个方舟，造一个大船哦，疯人来的。大家都笑他，他也是爱他们。但是方舟造好了，全部挪亚告诉神说：“神，再给我一个礼拜。”我还爱这些人，我还是要去传给他们。但是一个礼拜传了，没有人信，还是笑他。结果一个礼拜到了，不是挪亚关门的哦，神叫挪亚进去，方舟门砰一关，马上一关，天马上就暗，雨马上就来。这个时候人悔改了，挪亚开门啊，我们知道错了，来不及了，毁灭。今天一样，神福音门开多的时候，把你的亲戚、把你的朋友带进教会来，带进耶稣的面前，不要带进教会来，带进耶稣面前，带进教会来危险，教会很多的吵杂的事情会让你跌倒。带进耶稣的跟前来。今天这个时代，你为你的家人祷告吗？你为你的丈夫祷告吗？你为你的儿女祷告吗？你为你的妻子，还有为你的隔壁邻舍祷告吗？很重要，他的救恩很重要，不要忽视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呢，啊，让我们知道啊，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服侍的态度，你服侍的态度是怎么样？我服侍他人，希望他来服侍我吗？我帮助他人，希望他来帮助我吗？耶稣的帮助啊，耶稣的服侍从来不回报的，从来不要求你回报他的。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帮助，有时候会要求他。来帮助，哎，我帮他，是希望他以后来帮助我。我们这个是我们人的这种通病啊，人家讲是不是？会吗？弟兄弟妹，我帮助他了，希望他以后要帮助我一点，会吗？这个是我们人之常情的哦，很正常的哦。但是耶稣不是哦，耶稣他服侍那个态度是完全是给的哦，给出去的哦。夫妻之间啊，如果你不懂得付出啊，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一定不好。愿意付出更多，回报的就更多，付出的时候更多的回报也更多。这个是耶稣的教导。当我们的心态调整，服侍的心态调整的时候，就像走向耶稣基督的服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受人的服侍吗？还是我要服侍人，去关心人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耶稣甘心乐意放下自己的权力。哎，讲到这个权力啊，今天这个时代啊，权力真的很重要哦，是不是？这个权力很重要哦，没有权力做不到事情的哦，是不是？马来西亚国家是不是？如果今天哪级人他的副的那个讲了一句话马上就涨，如果他没有权力的话涨得掉吗？涨不掉哦。但是他用的权力太过明显了，明知道有人要查他， 他马上就站站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侍奉的人员啊，如果我们不谦卑啊，抓那个权力抓的最高的时候，将来你受的就是要在耶稣的面前要交账的。你的权力越大的时候，你做的事情更加的让人家觉得你很骄傲。当你权力越大的时候，你做的事情越加的自我的时候，人家更看着哇，这个很高很高清，觉得这个人真的是骄傲的人朋友很少的，权力最大的人朋友也是少的。为什么？他往往用自己的骄傲，用自己的权力来对待每一个，对待他那一个人，这个很可怜。所以亲爱的弟兄，你看耶稣他甘心乐意的放下自己的权力，其实耶稣可以不放的，他可以做全世界可以做的事情呢，但是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力来做。当乐意放下自己权力来做的时候，事情就做得很好，是不是？亲爱的弟兄，是吗？是不是？哎，是哦，是哦，是。哎，大家还有，大家一起读下面那一段来。服侍上帝的态度，放下自己的权力。哎，服侍上帝的态度是要谦卑，放下自己的权力哪里可能哦？哇，放下自己的权力不可能哦，权力好权力好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哪里容易放下去啊？争取到了我还容易放下去，哪里可能？今天你看美国奥巴马，他刚选的时候用教会弟兄姐妹来选票，这一次他用同性恋来选票，支持同性婚姻通过。哇，他的票数多到今天如果教会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做的话，这个教会一定垮的，一定垮的。所以你看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服侍，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服侍的态度是什么？我服侍的态度是放下自己的权力，放下自己，倒空自己来服侍上帝。其实上帝不需要我们服侍的，是我们服侍这个人的时候，耶稣不是说吗？一个人若是把一杯凉水倒在这杯一个小子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哎，很实际哦。当你愿意做的时候，愿意谦卑去做的时候，哎，真的是福气满满的。你看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去关心人，去抚摸人，去触摸人，很多人，他放下自己的谦卑，放下自己的权力。哎，我们罗牧师啊，曾经在这边讲过啊，去包裹你的那个啊，上面啊，有人天天祷告啊，主啊，我要谦卑，我要服侍，但是永远去包着那个骄傲不放。你这么祷告没有用的，当你要放下去祷告的时候，祷告才会有用的。服侍带着权力去服侍的话，服侍不严；带着谦卑的心，甘心乐意的心去服侍的话，这个人一定走得更远啊。你看服侍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荣耀上帝。服侍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要把神的事工做得更好。服侍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要见证耶稣，乃是要服侍人。当我们愿意服侍人的时候，侍奉跟事工不一样的哦。这个侍奉是如果你不看人不看环境，单单寻求上帝的侍奉，这个叫侍奉。如果你看事工，有人看了不夸奖你，不夸奖你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我不要做了，这个是叫事工。侍奉是不管人家怎么讲你，你是要做，这个叫侍奉。注目向耶稣，注目看耶稣啊，这个才是重要啊。那弟兄姐妹啊，你看耶稣，耶稣不顾自己的地位，他谦卑，谦卑到什么地步？不是弯腰啊，而且跪下来哦，跪下来为门徒洗脚，为他的学生洗脚。今天你愿意为比你小的人来服侍吗？帮他穿鞋，帮他换衣服，你愿意吗？耶稣真的很做到哦，愿意做到。耶稣叫我们效法他哦，学他的榜样哦。今天我们做爸爸的男孩子， 每一样事情都是给太太做是吗？每一样事情都给太太做吗？弟兄，我们家务要不要做啊？我们自己做男的要不要做？哎，我们弟兄，我们弟兄很少啊。我们做弟兄的，我们做弟兄的啊，应该大家心知肚明啊，应该笑笑的是知道的啊，一定是完全丢给太太做，不可以的，不可以完全丢给太太做的。我们自己，我不是夸我自己啊，我什么都做的，看太太很累，你休息吧，我来做煮饭，太太你很累，你回到家可以吃了，吃，但是煮的好吃不好吃不管啊，你就试试了啊。这个是一种温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服侍神的时候，把你的地位降低去服侍的时候，上帝一定会祝福你的，祝福你的夫妻之间的关系。如果每一个人都谦卑去服侍对方的时候，今天的离婚率就没有那么多了。我们男生觉得我是一个大男人，家务是一定是妻子做的吗？ 教导小孩子一定是妻子做的吗？不是的，一起努力的。哎，我们人就是这样哦。谈恋爱的时候什么都可以讲哦。哎呦，去逛街是很有耐心的哦。去逛街是哎，买什么东西是好好好好。等到结婚了不是哦，结婚了那个时候二人世界还好一点。等到有小孩子的时候，经济能又开始多的时候，就开始哇，问题就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原来是这样子的，原来是这样子的，原来是这样子的，哇，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离婚就慢慢慢慢，离婚，不好就离婚，哇，一口讲出去，那个好啊，离啊，哇，一离，好，好，签名，离了，很容易哦。有的地方更哦，现在有离婚的那个中介哦，离婚了，然后帮你签下这个要多少钱，那个要多少钱。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今天这个时代形成这样的，不愿意放下自己，不愿意放下自己，不愿意放下自己，要愿意放下自己的地位去做耶稣要我们做的，像耶稣一样啊。耶稣的谦卑我讲过了，怎么样谦卑法，大家看到了那个图片，他愿意跪下来为自己的学生来洗脚，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不是要表现他自己有多么的，他是要我们大家去学习信耶稣基督的人，他的学生去学习，说我们不要去争大，不要把权力看得这么重要，你要看你的权力，你要放下自己谦卑下来为他人服侍的时候，你的荣耀就在你的面前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要不要谦卑？要，容易讲，但是容易讲容易做，只要你去做，去做的时候就得到，你不做的永远得不到。抱住那个骄傲，主啊，我要爱那个人，我要帮助那个人，结果你不愿意放手，永远抱住那个骄傲的话，你永远祷告没有果效的。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有两个人去教堂里面祷告，去那个圣殿里面祷告，有一个是税吏，他垂头丧气的，主啊，求你赦免我这个罪人，我真的是罪魁的中罪人的罪人。但是有一个人呢，主啊，我十一奉献也做，我夜间奉献也做，我也常常帮助人，我什么，我也尽食祷告，结果他的生命活不出来。上帝听谁的祷告？听谁的祷告？税吏的祷告还是文士的祷告？他听顺利的祷告，他谦卑在神的面前，主，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主。当你愿意这样去谦卑的去祷告的时候，上帝一定会垂听的。就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什么都是讲人家不对，什么都是讲人家不对，你永远都得不到释放。你要谦卑说，我自己要服侍人，我自己要释放，得到释放，像这个顺利一样谦卑的来到神的宝座前，谦谦卑卑的去做的时候，我们才会得到啊。并且要舍命，侍奉是要有牺牲的，如果侍奉没有牺牲就不叫侍奉， 们基督徒，尤其是我们圣工人员，带敬拜的起早要来练歌，教会有所有的机会。上帝不要我们舍命啊，不要讲到舍命，讲到舍时间。有时候我们的时间我们都舍不得给上帝啊。开心生命小组夜头跟夜尾两次而已，有时候我们都抽空不到。为什么？把我们的生活排得满满的，拜一做什么，拜二做什么，拜三做什么，晚上做什么，晚上做什么，摆得满满的，没有给到神，很可惜哦。所以侍奉是要有牺牲的，当你愿意牺牲的时候，回报就来。是不要讲到舍命啊，舍命很，这是代价很大，但是我们只讲到时间，给神的时间。有时候我们都舍不得给哦。我们教会有那个基础班，来参加基础班的有几个，这边有几个，各两个而已啊，三个四个五个啊，太可惜了，你们不可以这样的，要来参加，这样你们的生命才会成长，好不好？牺牲啊，要牺牲一点点的时间给上帝，是对 你们好的。当我们牺牲，当我们给上帝的时候，是我自己好，不是上帝好。你不来是你的损失，当我们愿意牺牲的时候，你就会有啊。很快就讲完了啊。耶稣最高的服事就是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是不是最高？用生命来把我们的命救出来哦，是不是最高？这个是真的是高到没有办法去形容啊。有一个国王，有一天他下命令说，所有的国人不可以赌博，赌博的人怎么样？赌博的人怎样？赌博的人怎样？砍手砍脚。结果他的儿子带头去赌博，怎么办？抓到了啊，国王的儿子赌博，他下过命令，刚刚又做，怎么办？又是我的独一的儿子哦，怎么办？这个国王气了，怎么办？只有一个儿子，这个国王下过命令哦，讲过的一句话哪里可以收回？没有办法了，他还整天在那边苦恼，最后父爱。最后怎么样？他做了一个决定，把自己的眼睛挖掉一只，把自己孩子的眼睛挖掉一只，来做这个决定。今天你爱你的邻舍吗？你爱你的孩子吗？你爱你的亲戚朋友吗？如果你爱，把最好的时间给他，为他祷告，祝福他，这个不断的去做的时候，你就得到祝福，好不好？弟兄姐妹，这个是最高的代价的，最高的上帝向主耶稣服侍。你看，以主耶稣带到那个冠冕的时候，看，这个是最大的代赎价来的，只有耶稣才能够做得到啊。侍奉的果效，做多人的赎价。当你侍奉的时候，你要看果效是要一段时间的，当你一付出的时候，你放心，你会看到的，你会看到的。你不要整天说，哎，我服侍我要看到果效，我服侍我要看到果效，不要有这个心态啊。我服侍是因为上帝先爱我，给我这个机会服侍。我常跟大家讲，服侍不是因为你我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恩典不是你我有什么，我们只是一群灭亡下地狱的人，是因为恩典我们才有机会服侍的。不要以为自己很高，清高了不起，读书很高，有这么多大的学文凭，多大的学问，大老板什么 No， 有一天会不见掉的。当你离开世界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亚历山大，你们还记得这个故事吗？他打遍全世界，去到哪里打遍全世界，什么都有，呼风唤雨的人。结果他死过后，他要求他的臣下 在棺材里面做两个洞，右边一个洞，左边一个洞，他的手下哪里可能，你是一个君王嘞，哪里要这样做，而且说一个一边一个洞，让他的手放在棺材外，下面令了我，他说为什么，他的臣子说为什么这样做，你是君王，他说我要告诉大家，我虽然得到世界全部，但是我一分都带不走，进棺材了你还带得走吗，还带得走吗，你的眼镜都带不走了，头发也带不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是不是，他要让全世界人知道，他来是两手空空来，离开世界也是两手空空。当然，敲着那个棺木的时候，两只手在外面，空空的进来，空空的回去，进来是哭着进来，回也是怎么样？如果你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来世上我们受的苦，将来去到天上我们享受永远的安息在神的面前，要不要服侍啊，要不要服侍啊，要好好的，要就好好的做啊，哎，要就要的回答的时候就要做啊，哎，所以大家啊，再看啊，侍奉跟事工刚才我讲过了，不用再重复了，如果你是真正甘心情愿的侍奉的人，那个才叫真正的侍奉，如果是你为了某某人而做，那个叫事工，如果有一天那个人得罪你了，你就不要侍奉了，那个叫事工，如果你是侍奉上帝的人，甘心情愿侍奉的人，无论人怎么对待你，你是侍奉上帝，你不是侍奉人，哎，这个大家清楚啊，哎，然后这个给大家看四个方层面啊，如果你做只因别人不肯做，这是事工，如果是为了服侍上帝啊，这是侍奉，是不是章程吗，哎，还是你觉得说，哎，传道这跟我们章程你可以跟我讲啊，要紧啊，如果你放弃是因为别人的批评，这是事工，如果别人批评你，你仍然继续的去做了，这个叫侍奉，哎，然后第三段，若你的承担只因与其他的活动没有冲突，这是叫事工，若你承担会使你放弃某些东西呢，仍然愿意去做的时候，这个叫真正的侍奉，如果你放弃是因为没有人表扬你感谢你的时候，你还要侍奉吗，还要侍奉吗，哎，今天你在上面谈谈，没有人在下面，哎呀，你谈得很好，没有人表扬你，你还侍奉吗，哎，姐妹跟你弹钢琴弹到有人下来，有人不理你哦，你还要侍奉吗，不表扬你一下，你还侍奉吗，要侍奉上帝，我们不是侍奉人啊，哎，我们做传道的常常有人说，哎，这个传道怎么样，这个传道不要我管他啊，这个上帝怎么看我才重要，哎，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你看再看，如果我们关心的只是成就，这是叫事工，如果我们关心的是上帝的信实，这是叫侍奉，这四个好好去回想一下，你就知道什么叫侍奉了，好不好，哎，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大家一起读，来，刚才读过的一起来读大一点，明白吗，刚才讲过的啊，啊，这个人子来侍奉的榜样耶稣基督，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侍奉的心态跟态度是怎么样侍奉的，学像耶稣基督。三，乃是要服侍人，侍奉的目的是什么，侍奉的目的是注目看耶稣，并且要舍命，侍奉是要牺牲的，如果我们不愿意牺牲，这不叫侍奉，做多人的赎价，侍奉的果效随着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我相信你的生命会活得多姿多彩啊！一起读，来，耶稣说，来，耶稣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人，又良善又忠心的人是谁？是谁？ 你跟我啦，还不用想太多啦。希望你忠心，对家人忠心，对太太忠心，对丈夫忠心，对教会忠心。生命团契刚刚开始，如果你对生命团契忠心，你以后就不会随随便便乱跑。当然啊，你要看人哦，看人怎么对待你。如果你是看上帝的话，你就不会随便乱跑了。不管怎么样，都是我的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很夸奖的是，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人，可以进来我的宴席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人？在家庭里面，在国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社团里面，在你的工作里面，也要做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当你样样这样去做的时候，上帝的福气就临到你身上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忠心的来侍奉我们的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好不好？请大家闭上你的眼睛啊，我们的乐队希望你们来弹一个。我们的司琴的姐妹去哪里了？希望我们的主唱也去唱一首歌。我希望以后我们的敬拜团敬拜过后呢，希望你们好好坐下来听，不要离开。如果你离开，你就带着敬拜团没有意思的，没有意义，因为你们大家都不听啊，这样你带了没有意义的啊。所以这个是希望大家明白啊，这个上帝要的是我们，不是像那种庙一样的唱唱跳跳啊，过了就算，不是。我们要上帝要的是要我们的服侍上帝的那个心态啊，很重要。让我们在这边跳跳唱唱啊，过了神的话也进不到，这个是没有用的啊。所以我们大家闭上自己的眼睛，当传道讲了这么多的，到底你领受的是多少？领受20%、50%、70%？你领受什么？我要服侍上帝，我要服侍什么？我带着什么心态去服侍？我带着什么心态去服侍？带着喜乐的心，带着心甘情愿的心去服侍呢？还是带着一个埋怨的心去服侍？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感恩的基督徒，还是带着一个埋怨的基督徒？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呢，还是嘴巴得救的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愿主你自己来亲自检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今天晚上神的话深深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帮助我们。主啊，需要你自己亲自的来怜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亲自的来触摸到每一个弟兄姐妹，需要医治的身体，需要医治的求主来医治，灵里面需要医治的愿主你自己来医治。主啊，我们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一群人。主啊，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拦阻的时候，我们会退下来。当教会呼吁侍奉的人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服侍，我们抗拒，是因为我们不看重服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对家人，对自己的太太，对自己的丈夫，对自己的孩子，对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我同事的这个关系，各方面，愿主你自己来检查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学像耶稣基督，谦卑放下自己的权利来服侍需要服侍的人。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请大家站起来，把你的手，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胸上，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胸上。你自己跟主耶稣讲，耶稣，我要学像你的榜样，去爱人，去关心人，去为人祷告，去祝福人。 从今天晚上的信息开始，我要开始做了，我要为人祷告，为人祝福，为家人祝福，为还没有信主的祝福，希望他们能够得到这个救恩。你好好跟耶稣讲，好好跟耶稣讲，耶稣，求你来帮助我，让我做一个侍奉的人生，让我做一个侍奉神的人生，求主来帮助，求主来帮助。当我们在唱这个的时候，你用真诚的心来回应上帝的呼召， 以真诚的心降服 在 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既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最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 这个时候，愿主你的圣灵来触摸到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信耶稣的这个生命上能够活出像耶稣基督的榜样，活出像耶稣的谦卑，活出像耶稣的仆人心态，活出一个感恩的心，活出一个愿意的心，活出一个施舍的心，活出一个牺牲的心，让我们来服侍，服侍我们身边的人，服侍我们周围的人，服侍我们家里的人，服侍我们社会的人，服侍我们教会的人，需要服侍的人，像耶稣一样去服侍。主啊，求你来帮助，求你来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求你来祝福他们。如果弟兄姐妹你需要特地要带祷的，你需要说你的病要带祷的，你需要说你在某一些事情需要带祷的，我希望你走出来，不要去看人家。我们要的是上帝，也不是传道能够医治你，是耶稣，是耶稣能够帮助你，只有耶稣能够帮助你，不是我，是耶稣。如果你觉得你需要感恩来祷告，你需要你在生活上来祷告的，我希望你出来，不要看人，也不要看任何的讲言，你是要看耶稣，求耶稣来帮助我们。如果你没有也没有关系，如果你有，你大胆的出来，耶稣一定会医治你，耶稣一定会医治你。